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Gray，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私房话大声说，这是第一集。针对第一集的部分呢，我们只会单纯的介绍关于我们这个 Podcast 主要的内容。我们会针对时事、社会的一些变化，还有人文的东西，以及一些大家有兴趣的议题进行讨论。由于是第一集的关系，那这部分的话就暂时只是做个介绍，那第二集的部分我们开始会着重内容跟大家聊天，或者是 Gray 本身对于社会现象或者是时事议题的一些讨论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再欢迎大家来收听。今天我们的第一集就到此结束，谢谢，再见。